伯利兹注册货轮东芝澳号船员1月9号在新南港举行集会，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参加者首先向娴静赶到娴静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手表示了敬意。集会上有一些人做了讲话，他们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是一个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朝鲜统一斗争的纲领性指针。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